就接埋啲蛇精啊！咁啊，有好多人咧，佢又中意蛇精喎。嗱，今時今日咧，咁啊，大家啦，好少人蛇精噶，因為呢個印刷嘅科技咧好進步，即係用少少嘅金錢啊，就印到咧好多嗰啲經書啊嚟到同人結緣。不過我哋有一點啊，就要你研究一下。嗱，本嚟印經咧就好大功德嘅。亦都自古以來都是這樣講，佛教都是這樣講，但是我們所印的經典呢不一定要有用，如果沒有用，人印你又印，或者印那陣子經中裡面講些什麼你都清楚，印到了有陣子未必是合乎這個佛理，就變成沒有什麼大的好處。所以我哋印经咧，就印嗰啲有意义，又咧可以流通嘅，就千万咧唔好咧咁印出来，乜送都冇人要嘅，或者咧印出来咧带到嗰啲外道啊，唔正常，唔系佛教嘅理论，咁啊更加咧系唔好啦。嗱，我举一个例子，咁啊好多人送观音经，我哋中国众生咧。信观音菩萨的人是很多，所以俗有句话，咁啊，处处系弥陀佛啦，系家家观世音啊，都是真的。咁啊，乡村嘅地方咧，咁啊，即系我哋家乡嚟讲咧，所以咁啊，乡村嘅地方啊，佢咁啊神楼嘅，个大厅有个神楼啊，咁啊神楼咧，咁啊梗系供奉我哋自己某一姓嘅历代嘅先人啦，阿公阿婆啦，系嘛，太公太婆啦。咁啊，但系当中咧，佢就梗系写一句啊，好大嘅字嘅，要俾阿公阿婆嗰个灵位啊，仲要大嗰啲字写乜啊？就系写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救苦救难啊，观世音菩萨。嗱，咁啊，证明咧，每一家个神楼上边啊，都供养观音菩萨。咁啊，亦都念观音菩萨啊，嘅人咧系多到咧。真係難以算數咁多噶啦，咁啊，我本人亦都係啊，咁啊，自出家到今日咧，都係受持觀世音菩薩嘅法門，一係就持大悲咒，一係就念觀音菩薩，一係就總寶門品。啊，所以我呢個講堂裏邊咧，從前我所住我嘅地方，你見唔到啦。就以我哋今日呢個講堂咧，我前後左右到處都係觀音菩薩，你數數啊，唔少啊，無論大尊細尊、慈禧木頭嘅，好多好多觀音菩薩。咁啊，證明我就受持觀音法門啦。嗱，咁啊印呢個觀音經送俾人，其實係一句好事。不過有啲人咧，佢就唔了解啊，乜嘢叫做觀音經？總之人印佢又印，就發生一種錯誤。點錯誤法咧？嗱，觀音經咁啊，通常講咧就係《妙法蓮花經》裏邊啊28品，其中咧唔知係25品定26品啊。即是后个半段其中一品呢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咁我哋可以叫做观音经啦，但是现在佢哋今日所印嘅呢就唔係呢一个，咁呢部呢就标准观音经啦，係普门品啦，係出于妙法莲花经28品里面呢係其中之一品，但佢哋现在印嘅啲观音经啦咁细细部，它里面最滑稽啊，是最离谱的样子，它说人离难就难离身，它说一切灾难就化为尘，那我们就研究这几句话，人离难当然个个想，它说难离身那么也都当然个个想，它说一切灾难化为尘，那么也都个个人喜欢，可是啊，这些不是经文来的，咁啊！呢绝对就唔系佛讲嘅经文，你都系印经啊嘛！呢都唔系佛讲嘅，呢个不过咧系你啊一种嘅希求。咁啊，如果你当系观音经里边啊，咁样印咧，就似乎咧就唔系几乜嘢，唔系几合乎呢个真理嘅。呢个属于旧时咧，或者嗰啲妄道啊。咁啊，佢咧取集我哋呢个普门品。他就加了几句说话上去，我们问一句，我们怎可以做到人离难呢？ 我哋点可以得到啊？系难离身呢？我哋点可以能够求到满足自己啊？所谓一切灾难都化为尘嘅心愿呢？呢啲唔系空谈，呢啲系功夫啊！咁我哋只有念观音菩萨保护品啦，咁啊求菩萨加庇，我哋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难化为尘。咁啊，若是你唔诵观世音菩萨保护品，唔念观音菩萨，你唔修行啦，你又点可以得到人离难，难离身啊？系一切灾难化为尘嗰种嘅受用咧？咁所以呢啲咧，既不是系经文，实际上就唔应该写上去嘅。咁就好似我哋一个人，我哋一味话冇病、冇痛、冇灾、冇难，你讲下啫。但系啊，系唔系就可以讲啊，就得到达到呢种啊所谓无灾无难嘅目的咧？所以我哋一定咧就系要做。好门品啊，好门品啊，先至系佛教嘅经典，系一部啊好长，有几万个字嘅《妙法莲花经》啊，其中二十八品中之一品，系一个大圣无上甚深嘅妙法，我哋点可以将佢啊咁啊写上呢啲所谓人离难，难离身啊，一切灾难化为尘啦，系自己个种嘅心理啊，嚟到加于呢个经文嘅背后咧。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印宝门品嘅时候咧，所谓印观音经嘅时候啊，你就要发心真正系印宝门品，你就千万唔好印咯，嗰啲普普通通啊，人哋讲你又讲咧，嗰啲咁嘅观音经变成啦不伦不类啊！咁啊，有失呢个佛教嗰种嘅意义啊，亦都失咗咧。你哋所谓咧发心出钱，系印经结缘咧嗰种嘅心念，呢个咧系好重要啊！咁就变成咧都唔系佛经，你印上去做乜？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借钱系嗰啲外道嘅，咁啊，佢又请埋佛教，咁啊，变成咧嗰啲有识之士都仲好啊！好似我哋了解多少啊，都唔睇佢啦，了解到佢咧就唔系正佛法。但系咧，结果唔识得佛法嘅人系多，咁啊啲人睇佢又睇啦，咁啊呢个白色田中仲种下嗰啲唔系善根嘅种子啊，佢就变成好容易走入呢个邪道，好容易咧转入呢个魔道啊。所以奉劝呢个发心印经者咧，你将来要请教嗰啲高明，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此一部经咧值唔值得佢印？咁啊，千万唔好啦，咁人哋呀你又印啦，咁印到多多啦，堆积如山，结果咧冇法子推销去结缘啦，你不是咪辜负咗你哋印经嗰种嘅心愿嘛？所以呢点咧，我哋执着啦，呢个书写受持读诵。呢啲咁嘅意思啦，咁啊順便咧提一提。嗱，咁啊寫經書經，其實好多種方程式嘅喎。嗱，咁啊有啲人咧，佢就真正咧係用墨嚟寫啊。咁啊舊時咧根本就冇印刷術，就算你有咧，都冇今日咁昌明啦。啊，都係印得咧，唔係幾好嘅。咁啊，反而咧，我哋中國人啊，就係中國人啊嘛。中国人咧好多嗰啲书法大家写靓字嘅，到今时今日咧都好多。咁啊，嗰啲书法大家咧，佢信佛嘅，佢就自己写经啊。嗱，例如我哋一部《龙藏》，咁啊早几年咧，咁啊宝莲寺咧响大陆整咗部《龙藏》出嚟啦。咁啊，据我哋研究佢里边嗰啲字体啊，一部《龙藏》咧唔系话一个人可以写得晒嘅，佢又唔系执字笔嘅，佢系纯粹用手写嘅。咁啊，起碼都有幾十個啊，所謂進士、翰林、舊時嗰啲中狀元啊，嗰啲咁啊大文學家咧，大嘅書法家咧，佢堅守寫啦，寫好之後就挑木板，挑咗木板咧，先用啲宣紙啊，用啲幼細嘅砂紙咧，咁俾啲墨都鋪上去啦。嗱，咁呢啲就可以屬於嘅書寫經典啦。嗱，咁有啲再發心啲嘅咧。 咁啊用血嚟输血，咁啊点样用血呢？咁佢就唔系话打针抽血噶，咁旧式根本就冇打针呢一块，几十年前都冇啊，都系近代嘅时候噶咋。咁啊，既然冇打针抽血咁自在啊，咁啊当然咧系割自己嘅肉体，咁将刀啊直情系割自己嘅身体，咁啊逼啲血出嚟，一次又唔能够多噶喎，多佢咪干晒，咪嘥咗，已经损咗好多血啦，佢人生都虚弱啦。所以佢就好有耐性啊！每一次系少少滴十滴八滴啊，能够写得十个八个字咧，佢就停下就唔再滴噶啦。咁啊，喺边度多咧？一系用手指，就一系咧割咗条脷啊，呢个伸咗条脷啦。咁啊，用张剃头刀咧，咁啊自己喺个脷嘅处咧，即系好似吉正史啊，嗱我哋切生果啊，咁啊戒几戒咁样啦。咁啊，喺我嚟咗选物界几界咧，就揾到啲茶杯仔、啲酒杯仔啊，咁啊就住，咁啊佢有十滴流出嚟，佢咪将嗰支笔咧老早整好啦，咁啊一滴佢都要出嚟，佢跟住就写，能够写得十个字就十个字，写得五个字就五个字，咁又要休息下，等嗰啲血补充啦，咁然后咧再次嚟到又加，咁啊又滴多少出嚟，咁啊又写，唔好呢个浪费。嗱，咁啊呢种写经咧。真系功德无量啊！嗱，咁啊，香港咧，我可以嚟介绍一个法师，就系、是、我哋现在宝莲寺嘅主持嘅，系圣一法师。咁啊，佢同我两个咧都系同出于南华寺嘅，喺南华寺受戒嘅，咁啊，好似老同参啦。咁啊，后来就某种嘅因缘之下，咁啊，大家一翻到嚟香港，咁啊，亦都共住一个时期。咁啊，及至到我后来再五七年，咁啊，去咗夏威夷啦。咁啊，去咗美國咧，係主持一個道場。咁啊，一路到六九年啊，五七年到六九年，先至第一次咧翻嚟香港。前後經過十三年冇翻嚟香港啦。咁啊，當然經過十幾年嘅分別啦。咁啊，大家見面咧，咁啊，當然有傾就有笑，彼此咧嚟到啊，咁啊談論啦，所謂點樣弘揚佛法啦。咁佢嗰時就啱啱寫《金剛經》，佢就好發心啊。啊，咁啊，前卫啊，咁啊，你十几年先至翻嚟，冇乜嘢好送俾你啦。佢第一送我一尊佛像，就系、是、现在呢尊玉佛。佢话第二啊，我就送你一本咧《血写金刚经》，我真系只有叩头，多谢咧。咁啊，就真系一本咧，系用嗰啲宣纸啊，咁啊，只只咧都似得我哋家正书咧，好似呢本《金刚经》咁大嘅字。咁啊，全部写好噶啦，亦都钉好噶啦。咁啊，應該就好名貴啊，好難得啊！咁啊，後來咧，我翻到夏威夷都唔照請翻去啦。咁啊，我有一個信徒啊，即係皈弟子。咁佢啲土生女咧，佢通常佢足精，即係兩頭塞實嘅。你話佢英文咧，就當然係啪啦啦啦，佢一生出就要講英文。但係中文咧，就真係足精啦，真係咧雞蛋咁大嘅一字啊，都唔識得兩隻。咁佢本身係姓黃嘅。就是姓呢个三画王啊，唔系江夏王啊，江夏王佢都唔识写。嗱，三画王容易咧，咁啊画沙画一道，咁啊自己嘅姓咧就识得写，叫做乜嘢名啊？佢呢个名字自己都唔识得写噶。咁啊，但系佢又好信佛啊，佢好信佛。我哋佛堂咧，当年咧，咁啊千手千眼观音十五像嘅高度，开光嘅时候咧，佢啱啱身体咧唔系几好，成日病啊。但是他又很能够帮助我呢去做这个开光的一切筹备的事情。那么由于多病，那我就劝他啦，我得意人你又不是过不去，你索性不要上班啦。我说你呢，那么连观音菩萨，那么求观音菩萨加给你，希望你身体健康，那么不要有病痛，那就可以帮这个观音菩萨这次开光的事情呢大大小小你都可以發心去做啦。咁佢話我想拜經，我諗個拜經佢問我拜咩嘢經好。咁我靈機一動啊，咁啊既然聖一法師送我一本《血寫金剛經》，好難得啊！我話咁啦，我話你既然識字，你又中意拜經啦，咁我就送咗嗰部《血寫嘅金剛經》啦俾佢啊，咁啊教佢拜經，咁啊即係用一個經架。咁啊，佢屋企咧有個小佛堂，咁啊用嗰個經架咧，咁啊晾住啊擺好， 呢一本《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咁因為佢唔識字啦，佢點做咧？點樣念嚟快咧？所以我就教佢念呢個經題，同埋《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教咗佢三日，佢都冇法子識啦。咁啊，結果咧用最捱板嘅方法譯音，第一個金字，咁佢就譯啦嚇，咁啊譯個金字咁嘅音；第二個光字，咁譯個光字咁嘅音。咁然後咧就讀來啲順口啦。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咁佢就係念呢個經題咧，係大似一部金剛經，就係念一句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咁啊就拜一拜，咁啊起身，啊咁啊起身咧又念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咁啊又拜一拜，咁拜落去啦，停一停起身，咁啊又念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啦，咁啊於是咧由呢個六九年嗰陣時開始，一路拜到今日咧。他不單呢沒病沒痛，他已經成70歲人了，他就勞驚苦猛，全無病痛了。那麼這種呢就是拜經呢一種的功德。那麼總之是金剛經，你書寫受持讀誦乃至到頂禮跪拜亦都是呢同樣的功德。所以書寫就是用呢默，或者你用血来到写那些经典呢同人的结缘，因为他所写的是金剛波若波羅蜜經，是純正佛法，没有半点呢扣杂这个外道的成分，所以他顶礼之后呢直至今日他即使有怨恨，除非是最亲的无可奈何，否则呢他只有人情道，礼道是人不道，所謂呢風雨都無間，早又快晚又快，早晚以前呢他快速速速差不多到今天呢有20年，那部經呢都變得成為古董了，那現在還是在他手上，那亦都不怕因為那些時間呢將那些血跡都毀了，仍然一部的金剛經是清清楚楚，那他就拜。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以今天有緣的呢，你亦可以拜經，你裏面的經文可以不用讀，你不識字，你就是念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咁啊拜一拜落去，咁啊起身咧又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咁又拜一拜，咁啊拜幾多咧？咁啊隨你嘅志願啦，你可以拜100拜，可以拜200拜，咁啊越多越好啦，咁啊保證啊，所謂延生係身體健康咧，咁啊真係人離難離難離。真啦，一切災難都化為塵啦！呢啲純粹咧就係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嗰種咁妙力功德。所以我哋有一句話，佢話長命金剛啊！如果你想長命咧，你就做呢個波若波羅蜜經，或者咧係拜波若波羅蜜經，咁就叫做讀誦。嗱，受持咧就我哋明白咗啦。即是讀誦個經文，我哋明白咗啦。咁啊，當然啦，我哋跟住就受持，亦即是話經中所講嘅係乜嘢嘅道理咧？咁啊，我哋咧明白咗啦。咁啊，然後啊，就係依呢個經中所講個道理咧，咁啊，自己咧就好好地咧去實行一下。咁啊，亦都可以講咧，就係好好地啦。去受持一下，去研究一下，去行一下，實地呢去修行一下，咁啊自然呢就會得到啊好大嘅功德妙用。嗱，咁啊受持讀誦啊《金剛經》個好處呢，咁啊古時以來直至今日呢，真係數唔盡啊咁多人得到嘅好處。咁啊在唐朝嘅時候啊。咁有一個人，佢根本就唔識字啊，但係佢總算有善根喎。咁佢遇到一個出家人，咁佢唔識字，咁啊點啊口授咧？咁一句一句咁啊教佢，一部《金剛經》啊，咁啊一部《金剛經》，一句一句一句一個字啦，咁啊教佢，變成咧根本一個字都唔識嘅人啦。佢總算咧讀誦《金剛經》咧，個個字啊！佢都讀得好四正，咁啊亦都咧係讀得冇錯啦。嗱，咁既然佢想讀《金剛經》，唔識字，得法師教到佢識《金剛經》識得仲啦， 佢當然就唔會錯過，唔會空過啦。佢哋日又中，夜又中啦，咁啊時時刻刻都係受持毒中，一副金剛經，咁啊毒污一嚟啊，唔使貪多噶，佢淨係中金剛經就夠啦。咁啊有人咧，佢外邊做生意啊，咁啊自己帶多好多個貨板，咁啊去外邊咧做買賣。咁啊有人咧遇到啲賊人咧，咁啊跟住佢嚟，咁啊落手咧，咁啊向佢打劫，又搶佢個貨，亦都搶佢啲錢。咁啊佢就驚啦，驚咧咁啊走啦，走啦。咁佢自己所帶嗰啲貨板咧，總有啲重量啊嘛。咁啊見賊人追嚟啦，佢但求自己平安啦。咁啊所帶嗰啲貨板啊冇咗咪算咯。咁佢哋人走，嗰啲貨板咧就掉低兩次啊！咁啊，嗰啲賊人啊，主要都係嗰啲貨啫。咁啊，既然人捉唔到，或者現金佢袋住攞唔到，咁啊有啲貨都好啊。所以佢啲幾個賊人咧，佢就想話搬啊，嗰啲貨板咧走啦。但係點不知咧，咁佢搬嗰啲貨啊，好似都唔知幾多千萬噸咁啊！几个人合力，佢都搬唔喐啊！其实就系呢个人咧，佢自己孭住啦，一个人已经孭得起有余啦。但系现在几个贼人咧，都孭佢唔起啊！嗱，咁啊，另一方面，呢、这个俾贼追呢一个人咧，即系中金刚经呢个人啦，佢因为要屠贼人，所以佢哋走咧，走就当然系盲目咁啊走咯，一下睇唔清楚前边个路程啊！咁佢就跌咗落呢个深坑嗰处，咁佢就见到啊呢个虚空之中咧有个金光披甲个护法神，用个手一指，指一指佢啊，系自己亲眼见嘅。啊，咁佢就好想半空咧，咁啊悬上树，佢就唔再跌落去啦。咁啊，因此咧，佢就根据山边啊嗰啲树枝啊，嗰啲小树啊，咁啊就爬翻上嚟。咁啊！當時啲賊人一見到佢啊，奇怪啦！佢跌落深坑，冇跌死，仲爬翻上嚟。佢話一個人可以孭得起個貨板。佢話我哋咁多個人咧，都搬佢唔喐，究竟係咩理由咧？咁佢就問嗰個人啊，嗰個人就話：佢話我冇呢嘅本事。佢話可能啊，我呢個貨板裏邊咧係有一本《金剛經》啊。佢话我一生人就系做金刚经嘅，咁所以我出门都唔离开呢一部金刚经，带埋呢部金刚经啦。可能嗰啲金刚护法善神拥护，所以令你哋咧搬唔喐啊。咁啊，嗰啲贼佬一听见咧，自己就好惭愧啊，自己咧有一种忏悔之心啊。咁啊，当堂咧就好感激呢个人咧。咁啊，同佢讲呢番说话，佢唔单唔抢嗰啲一货，唔单唔杀呢个人，佢仲反而退翻啲货币俾呢个人，将啊自己身上嗰啲钱咧，咁啊送俾呢一个咧受持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嘅人，然后自己咧从今以后啊，佢亦都做金刚经啊，从今以后咧唔做贼啦，系改过成为一个好人。嗱，呢啲就係做金剛經咧所得到嘅好處。嗱，咁啊，仲有一個咧，佢亦係做金剛經嘅，但係咧，佢就從來啊，佢都唔食齋。佢口做金剛經，眼對住部經，但係佢每日三餐咧，非肉都不食，總要食肉。咁啊，當時咧，有人啊。咁啊，見到呢個花園嘅庭院啊，咁啊有一個印度嘅凡僧同佢講話，佢話：你估我係邊個？佢話：我就係《金剛經》裏邊所講嘅須菩提尊者。嗱，咁啊，《金剛經》裏邊好多須菩提喎，究竟有幾多個須菩提咧？我亦都冇數過，都唔知啦。總之佢話我係須菩提。佢話：你仲《金剛經》仲咗咁多年，佢話功德無量啊！我都好欢喜，要扶持你。但你有一样缺点，你虽然心诵金刚经， 你的口亦唔金光添啊！但系由于你食落，佢话你中招嘅时候咧，你满口都系呢个肉嘅血腥之气味啊！佢话变成功德不大啊，而且仲有罪过啊！佢话你最好咧，既然发心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啦，佢话点解你断埋嗰啲肉食啊，你都食长斋咧？啊，咁呢个人一听啊！既然因为诵金刚经食肉唔食斋有过处，而能够令到金刚经所念嘅须菩提尊者现身咧，嚟到点化佢啊，所以个后来咧，佢真系都食长斋啦。佢哋从今以后咧，诵金刚经啊，亦都冇咗呢个熏香呢个血香之气，咁啊功德当然啊加倍加倍之大啦。嗱，咁亦都可见啊，唔系一个修行人。一个诵经念佛拜佛的人最好就是食斋，即使你不能够食长斋啦，咁啊亦都啦初十五啊，或者咧系八关斋日啊，咁你咧系尽量啊唔好食肉，咁啊尽量咧嚟到食斋，咁啊以呢个食斋嘅善心啊嚟到扶持你呢个诵经嘅善心啊，咁啊嗰啲护法善神。咁啊，一定咧系拥护你啊！所话在在处处咧，咁啊真系保证你咧系人离难，难离身啊！咁啊，一切灾难都化为尘。咁啊，如果你又唔诵经，你又唔拜佛啊，咁啊点可以人离难，难离身啊？好似系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嗰啲银纸啊好使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嗰啲美钞、黄金、钻石啊系宝物、啊，但系你可唔可以到念下美钞、黄金、钻石？咁啊，嗰啲美钞、黄金、钻石就送到你个袋处咧，冇咁嘅可能啊！揾到边一个人唔中意美钞、黄金、钻石啫？但系你唔可以话我念下，咁佢就来噶咯。咁你都要俾啲功夫，谂呢个办法做生意，或者咧系做工，咁啊赚多啲钱，咁啊先至嗰啲美金啊、嗰啲黄金、啲钻石啊，先入你个袋啊嘛。你唔能够话我讲啊，黄金、钻石、美钞、日元啊，咁啊嗰啲。美钞黄金日元啦，咁啊谂紧落你个袋都冇可能噶嘛，所以我哋一定要学到咧，亦系一样。你想真正人离难，难离身啦，一切灾难化为尘，你就真系要好好地咧受持读诵啊《普门品》或者《金刚经》，乃至其他所谓《地藏经》任何一部大乘经典。或者念阿弥陀佛啦，或者念观音菩萨，你若能如是专一受持读诵经念啦，咁就保证，咁啊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啦，咁啊令你咧现身系消灾延寿啊，系无灾无难啊，咁啊日后临终咧就系往生净土，咁啊呢个咧就由你自己个功夫决定啦，是否得到啊菩萨嘅加庇？就是靠你自己呢做经拜佛那种的功德，就等于说你是否得到黄金钻石坐在你的袋子，那就靠你自己的用功，靠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其实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经商不要迷信，也都不要邪信，所以始终的书写受持读诵就是自利，自己利益自己，书写受持读诵经典咧，对自己有好处，有消灾延寿啊，增福增慧嘅效果。嗱，咁啊，为人解说咧，只得佢哋属于利他啦，就系将全部《金刚般若波罗蜜》嘅经典啊，里边所包含种种嘅无上甚深微妙嘅理论，咁啊，同呢个有缘者啦，咁啊，为佢演说。咁啊，令呢个有缘者啊，咁啊，亦都知得此一部经咧里边所讲嘅甚深明了个理论啊，亦都从此咧感受自然。所以佛经讲个一以根永为道种啊，即使呢个人从前冇善根嘅，但系你今日能够闻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理论啊，或者单系听闻一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经题嘅题目。其实你都种下呢个金刚般若嘅种子，所以听经嘅人 你功德无量啊，种下呢个十法善根种子啊，而能够弘扬佛法，包括任何人，无论出家在家都可以，不过一定要正常，一定咧要正个理论，唔能够咧用嗰啲邪知邪见咧去导人。你如果用呢个真正嘅佛法嘅理论啦去化导人，你能够劝多一个人食斋，或者劝多一个人念佛啦，劝多一个人信佛。咁你都有一份功德嘅善根响处，所以为他人演说咧，就系对啊同自己有缘嘅人，咁啊讲解似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理论，咁啊令佢咧在呢个文字之中，咁啊了解，然后咧受持读诵啊，咁啊依自己所了解咧而去修行，咁啊真系功德无量啊，咁啊属于咧系利益众生。所以凡是有人自己受持读诵，以及为他人演说啦，具足自利利他两种嘅功德啦，咁啊就边处系以七宝布施可以能比，亦都唔系以生命布施咧个功德啊所能比啦。所以受持读诵解说经典嘅人咧，咁啊真系功德无量。所以我亦都希望大家咧。咁啊，自己受持，咁啊，如果有能力嘅话咧，咁啊，亦都劝人哋念佛啦，劝呢个有缘者念佛食斋咧，你劝到一个，你就得一份嘅大功德。啊，须菩提，佢以了言之，佢自经又不可思议，不可清量，系无边功德啊！嗱，咁啊，上文我哋讲过，佢如果有人得书者受持读诵。为他人解说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啊，他所得这个福德啊，是胜过以这个恒河沙这么多的生命来到布施，真的说都说不清这么多啊。但是如果我们呢简要来讲一句，我们缺其重要来讲呢，我说事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啊，有不可清量，系无边功德。咁啊，所以以要而言之啊，即系我哋简要咧嚟到讲一句，就系话从呢个经中嘅文字波嘢落手，我哋受持读诵啦，只一部经嘅文字，咁啊一句一句咁样去读，一句一句咧咁样去研究。咁啊，了解到经中里边所传嘅观照波嘢啊，同埋呢个实相波嘢嘅理论，所谓其体广泛，亦不落于呢个言传名相啊，所以佢呢个功德咧，亦都广大啦，系不落呢个言传名相，所以不可以心思，系不可以咧呢个口耳，一可以咧用。一件物件啦，去量，亦不可以測其邊際啊！所謂言語道斷咧，係心行串亂，如同呢個虛空廣大無邊際一樣。因為此經有呢個不可思議、不可清量嘅無邊功德啊，係佛咧專一為啊呢個大乘根者而説，為呢個最上乘根者而説。若无如是的基情啊，佛咧唔容易为人演说此经啊，系专为呢个大心者而说啫。各位如来为法大乘者说，系为法系最上乘者说。嗱，大乘咁啊，即是系菩萨乘咧。咁啊，此经咧就系为呢个大菩萨啦，为呢个大乘人咧而说。当然就不是这个小乘小果人，就不是为这个小乘小果人而说的，因为这个小乘小果人他根性小之故，不能够接受这个无上甚深大法。那么例如我们现在，那么有很多那些特殊的学识，那么有些人呢没什么兴趣去研究，你要跟他说呢，他也都不容易接受。例如我哋呢个太空科技知识，咁啊系人都会讲呢一句，但系里边嘅内容究竟系点嘅咧？咁就唔系个个人识啦。 咁你想學啊，亦都種種環境嘅限制咧，你亦都唔容易學啊，你亦都冇咁樣嘅機會去學。所以此經亦都唔是啦，為呢個大成善根者而説。若是話小成根氣嘅人咧，佢因為善根少之故啊，你即使為佢説，佢亦都咧唔能夠接受。因為小成人，佢不發動眾生之心，就好似一架小車啊，佢只係自己一個人坐，唔能夠裝任何人。咁啊，佢個心量小，只能自度，不能度人啦。明白佢哋小成嘅境界啊嘛？世界上如此心量嘅小成境界啊，咁啊點可以啊？受持此個大成嘅金剛波野波羅蜜經嘅妙理咧，所以佛咧就係、是、為呢個法大成者説，係為法啊呢、這個最常成者而説。嗱，咁啊有關啊所謂大成。同埋呢個小城啊，我哋兩家嚟到比較一下，即係點解呢個小城比唔上呢個大城？大城點解咧就比呢個小城化咧係來得咧係超勝咧？咁啊，其中有好多種咧嘅分別嘅。第一種所謂教理不同，咁啊大城佛法。就明十二部经啊！嗱，呢个十二部经咧，就唔系话金刚经一部、地藏经一部啊！如果咁咧，就几多千万种都唔同啦。呢、这个大乘嘅十二部经咧，呢、这个大乘佛法用十二种嘅理论咧，就系、是、包括晒啊全部大乘嘅理论。无论你点样讲啊，都唔离得开咧呢十二个部分。咁啊，译名叫做十二部经。咁啊，邊十二個部分咧？第一就長行啊，嗱，我哋啲經典咪一行一行一行咁嘅，一行一行咁由頭至尾一行一行，由第一句到最後一句都係一行一行咁啊讀落去。我哋講經咧，亦都係一行一行咁啊依呢個次序咧，咁啊講落去，咁就叫做長行。你話邊一部經啊冇呢個長行文咧？凡係大成嘅經典啊，都有呢個長行文啦，連小成經典咧都有。咁就叫做長行之一部分。嗱，第二個從眾啦，從眾咧，即係曾經咧講過，但係咧突然間咧又有好多人咧加入嚟聽，變咗嗰啲後來嘅人咧，對於前一個部分嘅理論咧，佢未曾聽到，所以佛大慈大悲係用呢個簡短嘅文字，或者四句一偈。或者咧四個字一句，或者五個字一句，咁啊用呢種嘅計仲少嘅文字咧，咁啊包含好多嘅意思，重複啊上邊一行一行咧個理論咧係再講一次，令嗰啲嚟得遲嘅人咧本來聽唔到，咁啊令佢有機會聽到啊，咁就佢就重講，咁啊本經亦都有啊，例如向後一切有為法。个如梦幻透影啊，个如露如应作如是观，咁啊五个字一句，咁啊一共咧系四句偈文，但系属于孤起状，佢就唔系叫做重状，即系前文未曾讲过嘅，现在突然间咧用简短嘅文字，另外咧讲出一种理论，咁啊叫做孤起状，即系属于呢个众文之一部分。嗱，咁啊第三咧就受记。受记咧就属于小乘法之所无噶啦，就系、是、大乘嘅佛法啦，例如《法华经》。咁啊，佢里边讲啊，佢话呢个人对住三宝，或者咧点下头，咁啊即系尊敬啦。咁啊，或者念佢一句南无法，咁啊有善心咧，乃至啲细路仔啊响呢个沙滩咧，咁啊游水啊，佢可能从前有善根咧，个沙滩好多嗰啲沙噶嘛，佢哋十个八个细路仔啦，唉，我哋整个佛塔。咁就將嗰啲沙咧，咁啊冧起嚟啊！當然啊，大概係咁啦。佢當佢嚟佛塔，佢哋成班細路仔喺度叩頭。嗱，咁啊頂禮佛塔都係一個善根啊。佢話呢啲咁嘅有善根嘅人啊，都為佢受機。咁啊，日後咧響邊一個世界成佛啊，係教化幾多個眾生啦。咁啊，先為佢記別。咁啊，佢哋受機就係為呢個小乘法之所無。嗱，咁啊，第四咧就叫做孤起啦。 夫妻呢即是從前未講過的，即是講到半路呢，那麼突然間想起一種理論，就是從前所未講過的，那麼忽然而起，獨立而起的，那麼叫做夫妻，屬於第四。那第五呢叫做無問自說啦，即是這種理論呢在座任何一個弟子，即是佛在世講經的時候，他在座無論多少千多萬的弟子，即是對這種理論呢沒有一個人可以發問的，或者他沒有這樣的智慧，他想問都問不起來。但是佛呢他有智慧，他觀察在座的大眾呢對這種道理呢可以接納的，所以他不用人請問，而他呢自己說出來，那就叫做無問自說。例如彌陀經，即是淨土法門呢，他沒有人請問的，就是佛觀察我們末世的眾生呢對於這個淨土法門最適應的，唯有淨土法門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送我們的業障眾生呢遠離娑婆眾苦而往生極樂淨土。所以他不用在下那些弟子呢去請問，他自己呢是說出來，那就叫做無問自說。那么第六呢就是因緣，那么因緣都可以講因果啦。咁佛經裏面咧，雖然係千萬部，咁理論咧亦都好多種啊，宗派亦都好多，但係咧總唔離開呢個因緣果報。呢個因果兩個字啊，所謂如是因，係如是果。你即使仲《金剛經》係大乘佛法啦，你依呢個大乘金剛波若波羅蜜多嘅理念修行，咁啊，日後啦，就得證呢個大乘咧，金剛不壞身啦，而得成佛道啦。所謂如是因就如是果啊，種瓜得瓜，冇理由咧生出舊國嚟嘅喎，佢係瓜種啊嘛。例如南瓜種，咁啊收翻個南瓜個果咧，點可以南瓜個種子啊？咁啊收呢個舊國嘅果報咧，無可能嘅，因為因果唔相類啊嘛。咁所以我哋呢個學佛嘅人都係一樣啊，你如是嘅善因。咁一定咧就係得唔少嘅善果，咁入佢哋因緣就係屬於啦，係因緣果報之一類。咁啊經裏邊啦，咁就多啦，再次次都有呢個因緣果報嘅理論。嗱、第七咧就係、譬如啊，就呢種道理咧好深奧嘅，咁啊深奧到咧難令人家地咧接受明白，咁佢就懷疑咯，所以佛咧。就用啊呢个世间法呢、这个显浅嘅理论，咁啊令呢个甚深嘅佛法啦，都变成呢个世间嘅事物嘅理论咧咁显浅啊，令到听者嘅对方咧能够易于接受。嗱，例如佛说我哋呢个自心所谓包罗万有啊，广大如同个虚空，以呢个虚空之广大。嚟到譬如我哋自心嘅廣大，咁啊虛空就譬如啦，嗱虛空邊是有邊際啊？我哋走上五十層高樓啊，你放眼一望，真係無邊無際，一片都係空空蕩蕩啊！咁就譬如啦，我哋呢個自心咧，亦復如是嘅廣大，係異如虛空啊！咁呢種咪叫做譬如啦。嗱，咁啊第八就係本事啊！本事咧就唔系话佢做事嘅人聪明咧就本事唔系点解，而系一个本来因中之事啊，就系、是、某一尊佛或者某一尊菩萨，佢因中点样修行，点样勤苦，点样学佛法，咁啊将佢嘅事迹咧，咁啊一一咧系列出来，咁啊令呢个后学之人啊，咁啊睇到之后咧，咁啊就追随。過往呢個先接前人呢亦都係咁樣去修學，咁就叫做本事。嗱，咁其實就本身啊，本身咧就無論任何一尊佛或一尊嘅大菩薩啊，咁啊佢當初喺邊個地方受生，佢生在邊一家，佢個父母佢就咩名，佢有幾多個兄弟姊妹，佢喺邊個國家出世，咁啊都有其歷史啊。咁啊，有其咧系踪迹，我哋可以去追查，我哋可以咧去研究，就名为佢嘅本身。好啦，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向下文长，附于咧下星期六。